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十一月八号嘅晚上，咁喺我身边咧有今日有好多人喎，有我爆石啦，有 Silva 姐姐啦，有 Sam 博同埋糖水喺大家当中，大家好。 系，各位你哋做咩啊 ？Sam 变咗 Sam 博， 系啊，明星博士啊嘛。 咁犀利，我用 Sam 博士。 你冇听几集啊 ？Sam 变咗到 Sam 博士。我有听啊，唔系咁可能由嗰集阿 Sam 博冇听，唔紧要啦，继续啦。 喂，阿思华姐姐，好耐冇见到啊，几好。 好耐冇见啦，系啊，你哋好，系、有好多嘢做啊，最近得，而家可以解放咗啦，啱啱，真系。 OK， 喂，咁今日想讲下，其实都发生咗六七日嘅啦呢件事。咁其实咧就系、我哋做咗都几好几个月嘅总理阿 Malcolm Turnbull 咧，就喺同澳洲嘅传媒讲咧，由之前呢个嘅 Tony 前总理 Tony Abbott 所复活咗嘅呢个嘅 Night and Dame 呢个咁嘅 system 咧 ，honouring system 咧，就会被再一次去打入冷宫啦，咁样。咁Night and Dame 其實中文係咩呢？我查個字典咧，就係爵士同埋 Dame 係解女人， 即 係 其實 是 女人嘅 女人嘅 Night， 女男爵咁嗰類咯，係咪啊？係 啦，即係 都係啲爵爵位嚟嘅，頒授呢個嘅即係爵位嘅一啲嘅 honor， 即係嗰個頒呢個榮銜， 頒 授呢個勳銜啦。 其實由1980几年。嗰陣時咧已經係即係被打入冷宮，係唔知點解喺Tony Abbott 係喺上年三月嘅時候咧，就唔知無端端就突然間即係曬一條人就話，我就會開始翻呢個咁嘅分銜嘅 system 咁樣，咁跟住但係唔夠，當然啦。自從佢即係落咗台之後，咁Malcolm Turnbull 咧就將依樣嘢咧去打翻落冷宮啦。咁啊，糖水，我知道你有啲意見喎對呢件事。 佢初頭搞呢樣嘢咧，我以為佢係即係搞啲 political stunt 啊，分散啲人嘅注意力啊。你知成日都搞我啲堅嘢噶嘛，咪搞呢啲嘢出嚟，跟住等大家有啲話題啊。 即係唔搞經濟就專搞呢啲嘢啊。 係啦係啦，我以為佢咁啊，跟住佢嚇。都唔系喎， 认真噶， 真 系认真， 真心交嚟噶呢条。 唔系，因为最尾佢系将呢个嘅菲利亲王都封埋爵啊嘛，而家有可能成为澳洲最后嘅爵士啊嘛。 最搞笑系呢样嘢，所以好好笑咯。 一上任就请阿 Kate 啊嗰啲皇室成员啊，皇孙威廉皇孙同埋个老婆嚟澳洲访问啊，咁样啦。咁跟住转喺个手又封咗呢个菲利亲王做呢、這个做武士啦，咁搞到大镬啦，咁你唔再讲啦。即係啲人点解会咁样嘅呢？咁我而家见到连战同埋马英九之后呢，我完全明白原来呢个世界好多呢啲人嘅大中华梦呢，即係同呢个大英帝国梦呢，有好多呢啲人嘅呢个世界。 因为阿 Tony Abbott 咧，我觉得佢最大嘅特色咧，其实佢真系一个非常保守嘅一个基督徒啊嘛。咁佢中意呢啲大英皇室嘅嘢，其实唔系净系佢啊。我觉得喺澳洲基本上好多人都系咁嘅，所以其实几次准备呢个共和，其实都唔成功噶。但系澳洲人系好中意英皇室噶嘛，合唔合理系第二回事，但澳洲人系真心实意，并无区别地选择中意嘅。咁呢个就要。即係 respect 佢哋嗰個喜愛啦，你唔可以反對人喜愛噶嘛。咁啊 ，Tony Abbott 既然係呢種咁嘅人，咁佢做咗呢、這個即係總理嘅話，佢做推行亦都唔出奇啊。但係其實我覺得喺一般人民嚟講，完全嗱，對於大英即係大英帝國咧，佢哋有好多人係中意嚇，尤其是係啲保守主義者。但係對於呢個勳爵咧，我諗啊冇人會在意嘅。 冇理啦，關 係啊，完全 咩事啫？ 但我諗我哋都要知道咧，其實澳洲人咧，我體會就係我唔知我體會啱唔啱，因為其實我哋都係相當喺一個華人社會度活躍咧。其實澳洲人咧係好中意人哋有傑出成就， 不過就絕對唔係呢一啲所謂傑出成就，可能係幫人啊，譬如咧醫生啊，或者有即係甚至一個救火嘅人，佢哋如果覺得佢哋係好，可能佢係醫啊，即係當年嘅一個 citizen 啦，咁即係好高嘅榮譽，亦都有勳章啦，或者有呢個 honor 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勳章呢、這個 knights and dames 咧，我就覺得普羅嘅澳洲人係覺得一啲意義都冇嘅。但即係唔係香港嗰啲死人核突大紫荊啊，嗰啲金紫荊嗰啲，即係辱罵到人哋毛管凍喎。即係呢個係有顯著嘅唔同。嗱，但我唔係講呢啲即係騎士勳章呢啲嚇，即係我講澳洲人咧係每年會有勳章俾自己嘅良好嘅公民，有傑出嘅即係公民咧，有成就嘅公民。但係嗰啲成就好可能係好普羅大眾嘅咧，呢、這個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好讚賞佢哋嚇。 咁啊，糖水你嚇、啊，我哋將依樣嘢 link 到去依個嘅集馬會嚇，樣、啊、咁我哋琴日就依、這個嚇、啊、世紀一壓啦，即係啲報紙都講到好行下啦，講成 澳洲電視台都要講啦呢啲嘢， 全世界都注意啦 嚇。咁睇講翻啲數據就係話，其實依一壓其實係喺依即係台灣，即係國民黨敗走台灣。嘅66年裏面第一次咁樣嘅握手喎，仲所以一握就 咁啊，唔係呢個係領導人第一次啫。其實台海而家根本，喂呢啲其實好鬼扮嘢。其實台海嗰個人民嗰個溝通已經多到台商好多人娶曬老婆喺大陸，大陸有好多人係即係去台灣度做生意。其實呢個只能夠話係官式嘅最高層嘅接觸，其實有汪辜會談啊等等，已經早喺90年代已經開始啦。其實 呢個係最高領導人，好似 當然你講得啱，但我。正如我講啦，佢話66年嚟好似即係冇見過呢啲，根本就係一派胡言。 係啊，即係一呃就呃咗成即係 80秒， 80秒啦，即係手乜手汗都交流曬啦，啲體液。OK， 好核突。 阿糖水。糖水梗係專非常之有意見喎呢樣嘢。 唔係，首先就講中方先啦，中方。你睇得出中國真係好 desperate 咁樣要衝出佢哋自己個國土。咁你首先嘗試嘅就係南海啦，咁你而家南海嗰邊又 竹招 係 鬼叫佢起招， 咁樣形容最啱啊，真係。 咁咪係啊，佢起招咪竹招咯，做咩啊？無端端喺度整幾個人工島，真係唔知醜啊，真 係。嗰度又頂住啦，俾啲美國軍艦。咁你而家真係好 desperate， 好 desperate 到真係。啊！揾邊個同佢傾？冇朋友嘅，揾 冇朋友嘅， 揾翻幾十年前嗰、那個傾過偈嗰、那個打過交嗰條友。 喂，唔係喎，你睇翻啊習近平嗰段即係開場白，佢講到血有血有肉嘅喎，即係親情上曬面咁樣嘅喎，成套親情咁樣嘅喎。 係咪你好激動啊？阿爆曬，你睇完之後？ 唔係，我見到即係我未見過啊！習近平講依啲咁嘅説話，或者用咁多感性咁感性，即係打感情牌依樣嘢拎出嚟咁樣咯。你對比翻阿馬英九佢講即係講 point form 嘅 ，OK 講即係佢又好 focus 喺依家我哋都會講九二共識依樣嘢。咁所以我見到阿習近平嗰個 pro。好齊好，即係嗰個手法係好唔同咁樣咯。 係咯，咁即係佢，你睇翻佢近年做嘅嘢啦，佢要搞一帶一路啊，跟住南海又觸礁啦，一帶一路又唔係好成功啦，因為呢、這個 又唔知去咗邊。 啊，投行又唔知去咗邊啦，人民幣又跌到撲街啦，好似股市咁樣樣啦。咁你去美國訪美咁樣，你去英國送錢咁，人哋梗係歡迎你啦。你去美國訪美， 我送光啲， 有咩傾咧？倾来倾去， 访完之后俾人有战舰嚟到自己嗰个家门口咯。 同埋有乜倾咧？倾又咩倾咩 cyber security 啊？倾下嗰啲咁嘅，即系嗰啲咁嘅完全冇一个外交嘅进展、啊。 好 aggressive，、啊、但系睇下譬如话依一两年嚟，你见到佢做咁多嘢， 系啊，系要冲出。是好 desperate， 唔知裏面。 佢嘅咁 aggressive 呢，即係要衝出去，即係根據我自己有時聽下嘢，有時睇下嘢呢，其實好主要可能係嗰個經濟嘅問題。政治是經濟的延續啦，呢個好多人都講嘅。最主要其實就係因為中國內部，如果你話要做呢個世界工廠之夢呢，肯定而家係即係呢個所謂中國夢呢，係面臨破碎緊啦。 又唔夠人啦、啊、又唔夠年輕人。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就反而係，即係如果你個經濟喺內部消費又唔得啦，因為佢嗰個社會嗰個保障咁弱咧，中國人只會猛儲錢，一定唔會大量消費。喺咁嘅情形，佢就好可能係想去一帶一路啊等等去 sell 自己嗰啲高鐵啊 whatever 嘅嘢，然後就賣去外國，即係話 instead of 一個世界工廠做啲低端嗰啲咁樣嘅手工業啊嗰類，最多都係啲衫啊嗰啲，係啦，希望做下呢啲大買賣咁 sell 去外國啦，咁所以佢而家係好似你咁講，好 desperate 要走出去咯，但係問題走唔走得出去，同埋以佢咁樣嘅 mentality 啊。即係呢種道德與誠信嘅水平咧，你話佢去非洲或者都有可能有人要嘅，即係你起下非洲 即土長嗰啲嘛， 啱佢因為土著啊。 冇，但係英國唔係同佢簽咗要喺英國起發電廠，係 啊，核電廠啊，核電廠啊，不過嗰個應該係法國嘅設計嚟嘅，都係其實中國亦都係喺個最低層次嘅，你明唔明啊？起就係佢起，成個法即係法式嘅總設計或者係總嘅嘢。應該是法國的，我不相信 法國設計 Made in China 嘛，所以 我不相信英國人肯啃中國那些東西，核電廠我講下，不是衣服，不是你的衣着那麼簡單，所以其實他是很 desperate 的。但正如我想大家如果最近都有留意的話，其實集馬會最重要的就是他處處觸礁之後，他都要找一些東西來到令到自己要風光一點，尤其是呢，即是在東南亞那裡呢，美國啊或者好多個國家而家其實對中國嗰種武器咧係非常不安。 我就係講翻台灣嗰邊啦，咁台灣嗰邊我聽咗鬱敏星期四嗰個分析啦， 非常之正， 非常之正。咁佢其實一路講由歷史嘅角度一路講翻，就係話寫成件事，馬英九就想將中台關係帶翻去九二共識嗰度，咁其實。呢样嘢佢认为蔡英文系要回应噶啦，咁因为九二共识，所谓九二共识就系、是、 一中国表， 一中国表，唔系一中台，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系即系个个都话自己系中国嘅代表啦，两方都系， 系啊， 即系中华民国就话我又系一中，系一中 under 于中华民国，中共咧就系一中嘅 under。中共， 我成日都唔係好當我聽呢樣嘢嗰陣時咧，我都好困惑嘅。呢啲乜鬼係共識嘅？都兩個解釋都唔， 你就覺得 嗰啲就唔係共識，嗰啲係唔明，嗰啲係唔識。 呢啲係嗰啲係嘅語言啦。喂，咁呢啲即 係咁做咩嘢啫？正成日講共識，大家維持咗個 其實就唔係共識， 都唔 係 共識 嚟。 咪就係咯，即係大家仲要係搞咁耐，都仲係我哋維持一個共識，即係維持大家即係你話唔變咪得咯，即係唔好。点解讲一中共识？大家好似有个 common ground 咁，完全都唔系 common ground， 完全两个完全极端嘅睇法嚟嘅。 嗱，我年纪比你大啦吓，我系战后婴儿潮嘅其中一员嚟噶，我年纪比你大好多啊。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你哋对呢一种咁样嘅所谓66年嚟最高嘅两方嘅即系领袖嘅会面，甚至所谓世纪握手，嗱，我哋呢一代嘅人咧，好可能同你哋好唔？我想请问一下你哋有咩嘅感觉嘅咧吓？ 好快咁睇就话，咦？你马英九，你十一月7号做啲咁嘅嘢 ，OK？ 咁但系你两个月之后，你已经唔会再系台湾嘅总统啦，即系你嘅党都唔会系执政党嘅时候，即系搞啲嘢做咩咧？我会从呢一方面去睇咯，即系我觉得，咦？你好似而家搞紧啲嘢出嚟 set 咗个框吓，俾阿蔡英文食嘅啫，基本上你好似头先阿唐帅都有带到就系话，喂，你逼民进党要表态。或者你要逼民进党进退失据，有啲咁嘅睇法啦。 我想问下咧，你会唔会因为呢个世纪握手或者中共即系台湾方面有真系最高峰嘅接触，而你系觉得即系嗰个即系感情好澎湃或者 冇啦？完全 你系咪真系会噶？ 冇啦，睇当食花生，睇下啲人讲咩咯。即系我完全， 但系你亦都唔会好反感。 反感亦都唔会，即系冇感。我谂比你话有个感情嘅 attachment 咧，都话好啲啊。我系连个感情 attachment 都冇。 明白， 系咯。 即系总之，你直情系当佢第三个国家咁，系咪？ 就 是 巴勒斯坦同以色列嘅、以巴会谈咧，我仲开心啲添，即系我会仲会感情高涨啲添。咁但系糖水，我知道你好反感喎。 好反感。 点解？ 即系我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嘅公民咧，即系我将心比 将心比己咧，觉得哇，如果我系台湾人，我真系想佢即刻听第二日就落台，我想买英九，一个月我都唔想等啊。 嗯， 咁样出卖人民嘅民主领袖咧，真系未见过，真系咁扑街嘅人都有呢个世界咁样。 你觉得系点样出卖呢？佢今次其实佢冇进展，不过又没有退步。咁佢国即系出去即系握咗手之后，其实佢好似咩都冇做过，出咗嚟开咗个记者会。你觉得佢点样出？ 乜嘢？乜嘢？ 嗱，老老实实。我其實都非常反感，不過我反感嘅原因同你唔同，但我又真係唔好覺得馬英九點樣出賣台灣人民喎。 嗱咁 樣，佢基本上冇賣到，佢亦都冇有賣，好似你咁講，佢兩個月之後已經應該要一定要劈炮㗎啦。就算萬一咁得意佢個黨唔知執到啲條咩醜，突然間上台，佢都一定要走㗎啦。佢嘅制度規定，佢一定要落任㗎。 我都咁仲賤，臨走都要害一害啲人嘅。我話真係咁撲街嘅人，你真係第一次見，真係。 點解你覺得大陸領袖呃死害台灣 人？我覺得即刻想燒咗總統府啊！如果我係台灣人。 係啊，唔 係點？係鬱敏個分析啦，咁佢就話教主個分析就係話，即係其實九二共識咁上一次嘅兩岸對話啦，咁你而家憲政持續咁啊，台灣你冇改變過，你始終都係中華民國啊嗰度，咁你始終呢個都係上次嘅兩岸對話，咁呢樣嘢。好合情合理啊！你而家你唔通你唔同中國傾偈咩？咁樣你台灣人，咁你對話冇問題啦、啊，好合理啊！成件事，我覺得唔係咁睇咯，即係話你九二年喎、啊，大佬，當然你話三十年唔係好耐啫，對於一個國家嘅歷史嚟講，但係九二年喎、啊，喂，上網都未得上喎、啊，你有呢個 pre-internet age 喎、啊，咁樣呢個講笑啫，咁但係。我想最主要就是话呢个台湾啊 ,92 年到2015年啊发生了什么事，它由一个极权国家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这样东西你怎可以回去92年的92共识那里讲，你这个侧变完全是侧变，不是同一个台湾来的嘛这个。咁同埋你而家台湾哪个会讲一个中国啊，台湾人你新生代固然。 我如果是 Under 会讲是中华民国。 咪唉，咪就係啊！李英九同埋林戰亮佢咁講咯，即係我講佢族群，邊個會講中國？即係邊個會講一中一同台灣有乜關係嘅？你新生代固然唔會，新生本土派固然唔會，本省人固然唔會，就算外省人都唔會話反攻大陸啦。咁你唔反攻大陸，其實即係你講係台灣啫嘛。咁根本上台灣人就完全冇一個中國。呢个咩一中啊，大中华呢个概念，台湾人就系想独立。咁你话唔系啊，咁你而家冇独立啊嘛，咁你要面对台湾人唔系真系想独立，即系佢哋想维持现状啫。而家唔系话台湾人唔想独立，系台湾人冇得独立，因为你搵支枪指人个头啊嘛。咁你所以如果你两岸对话嘅基础就应该系台独，台独就两岸对话咯。咁我赞成系应该可以大家倾噶。咁你冇理由喺个地区政治入边一个咁大嘅国家，你唔同佢倾噶嘛？你嗰个高层政治 你嘅意思系唔应该倾，不过就个基础唔应该系九二共识啫，系咪？ 系咯。 如果你个倾嘅基础系俾唔俾台湾独立，或者台湾是否可以独立，或者独立嘅模式系点，或者用邦联制、联邦制，好似陈文所讲嘅，咁你就觉得有基础系嘛？咁即系你都不否定系要见面，不过你觉得见面嗰个基础并不是你 系啊，可以咁讲， 所喜爱嗰种模式啫。 如果你当然系唔系话反对话有外交嘛，冇又反对一个国家又同第二个国家有外交，咁呢个冇可能。 咁睇下你同咩国家有外交啫，老老实实，如果你点成个国家有外交？当然唔系红妥噶啦，好明显，系咪先？譬如你同 ISIS 咁有外交，系唔啱噶嘛？唔可以话一定唔可以反对有外交，睇下佢同边啲国家有外交，同埋嗰个外交关系咁密切程度。 即系我就觉得，即系虽然中国系有即系一个好有问题嘅国，但系佢始终一个好大嘅喺地区上好大嘅力量嘛，所以一个正常嘅国家都会都会话系。都唔會話拒絕同佢有一個交往嘅。 我睇法有啲唔同咯，我覺得 今次呢个会面对三方面都系好事嚟嘅。 对边个第三方面啊？ 对共产党、对国民党或者对民进党都系好事啦、啊。即系我个睇法系咁样，因为呢个系符合政治，呢、这个系符合政治现实。因为即系客观啲去睇嘅话，咁我觉得维持现状系对三方面都系最好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要维持现状，咁你最嗰、那个即系头先阿同所讲话哦，你可以用喺台独嘅基础上面讲。咁但系如果你用台独基础上面讲，共产党就可能唔同你讲啦，系、咯，共产党可能唔同你讲。 打你啦，仲使讲。 咁其实当年九二共识嘅建立就系因为知道台湾就嚟要民主化，咁喺民主化之前就奠定呢个基石。咁即系作为即系将来嗰个国体唔会咁容易变更啦。咁我觉得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所以点解而家要老调重弹，攞翻九二共识出嚟讲，就话其实都系同一道理，就是、希望第一定咗呢个框架之后，你民进党就算再执政嘅时候，就应该要遵从翻呢个框架，因为喺呢个框架之下嘅两岸关系咧，系对台湾有最大利益嘅。咁呢个我觉得国民党应该系咁样，我估国民党系咁样睇法，但我自己嘅睇法亦都有咁样，因为你台湾冇可能同大陆做生意噶，系咪？你冇可能唔同大陸有交往，只不過係嗰個交往嘅方式同埋交往嘅程度啫嘛。你睇下陳水扁執政咗八年，台灣撲街撲咗八年，呢幾年都即係當然國民黨上台唔係好好多啦，但起碼好翻啲啦。即係所以同埋你而家全世界，你就算強如美國，係咪？你可以唔同共產黨做生意咩？個世界唔係咁玩噶嘛，即係呢個國際貿易嘅遊戲唔係咁玩，你一定要同佢有一定嘅交往。咁變咗就喺呢個九二共識嘅框架之後就，係大家三方面都可以有一個共同點咯，就係話國民黨講嘢冇錯，馬英九講嘢冇錯，喺九二共識上面，咁係保持現狀、維持不變、保持台灣嘅獨立性，咁冇錯㗎喎。而我覺得呢個係唯一個基礎可以達到咁效果咯。咁另一方面，呢個九二共呢次。習近即係馬英九同習近平會面，我覺得係有一定嘅歷史意義嘅。咁第一方面就係話係第一次中華民國總統同埋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主席或者總統咁去係啦，咁去正式喺在任嘅時候去見面啊嘛。咁當然見到面嘅時候冇用官方稱號啦，咁但係以前從來都係一係就卸咗任先見，一係就黨同黨。主席身份去见，咁今次系冇呢样嘢嘛？因为马英九唔系国民党主席噶嘛，咁你话佢个人身份又好，咁变咗就即系留啲空间俾大家各自表述啦。大家外交嘢就系咁样噶啦，政治嘅嘢大家好落台啊嘛，系咪先？咁其实即系我觉得三方面都好嘅，就是、中国即系大共产党方面就可以制造个 common ground， 就令到将过去下一年可能台国民民进党上台嘅时候都唔会太过分。因为呢个第一个考虑啦，第二个考虑就建立咗真系，我觉得呢个事实嚟嘅，就系同即系马英九建立咗一个两岸沟通嘅机制，就话以后你边个做总统你都可以，因为有一个先例喺度，你变咗就容易啲去做呢样嘢。咁我呢个觉得亦都系啱嘅。咁其实某程度上系对台湾嘅地位提高咗，因为以前大陆系不断矮化台湾嘅政府噶嘛，系觉得我你唔系国家嚟嘅，你唔系国家嚟。喂，但系今次系。两个国家嘅元首去见面，咁而成立咗个先例，咁以后你中华民国括弧台湾选出嚟嘅首长，你可以利用同一个机制去见面啊嘛，咁其实系将冇再去矮化台湾嘅政府，好似以前咁矮化咁紧要。咁呢个第二样嘢，咁第三样嘢就话你亦都做咗个台阶俾民进党下台咯。咁民进党如果将来执咗政之后，佢想同大陆有某程度嘅妥协，或者換取一啲某程度嘅利益，佢變咗就可以有一個機制，亦都可以話：我、哦、之前國民黨係已經做牢咗啦，我哋改唔到，咁唯有我哋繼續行啦。咁但係其實就變咗俾佢有一個轉彎嘅餘地咯。咁所以我覺得對三方面都有件好事。 係啊，因為其實民進黨而家其實作為一個反對黨，佢梗係容易嘅，即係做。我覺得永遠作為反對黨都係容易過做執政黨。當你做執政黨嘅時候，你會好多嘢都會慢慢吞啊，慢慢跟住民情而有所變化咁。咁所以頭先我都幾認同阿 Sam 咁講，其實係話其實而家你話國民黨係害民進黨又好，或者係set個框架俾民進黨要去 follow 住呢條 框架進化又好，係唔係害咗民進黨咧？亦都唔係嘅，因為可能嚟緊呢兩屆都會，嚟緊呢八年都會係民進黨 run 嘅時候，當然即係睇下即係國民黨點樣反應啦。咁但係如果民進黨繼續行呢八年嘅時候，佢冇可能唔同大陸去接觸嘅。 我自己有我自己嘅睇法啦。咁我自己最初就覺得非常之反感啊。我同一般嗰啲Baby boomers 都唔同嘅，大家都知啦吓。咁所以咧，基本上我就认为与魔鬼握手咧，我就通常都唔中意嘅。咁但系如果 握 六八十秒嘅，仲乞人憎添。咁但系咁政治梗系讲实例，讲实际利益唔同，唔系话我中唔中意佢啊嘛，系成个国家嘅即系利益喺度咧就好唔同。最初觉得反感嘅原因就系因为两岸啊都系冇。將人民嘅民意擺喺首位，呢、這個先係最乞人憎。而呢個亦都導致我諗起香港中英談判嘅時候咧，香港係冇噶，冇地位嘅。咁所以有香港話想派出代表咧，但係中方反對話唔要三腳凳啊嘛。咁所以喺咁嘅情形咧，第一即係兩岸嘅即係我哋叫領袖啦嚇，唔好叫領導人，我好憎呢啲名。咁嘅時候咧，並不將人民嘅意願放喺首要咧，呢個係令我覺得最黑人憎嘅。咁大陸大家都梗係明㗎啦，13億人何常放喺任何一個中國嗰啲即係 leaders 嗰啲嗰隻眼啫。所以台灣人咪好鬼痛恨呢個馬英九話佢出賣台灣啦。但係嗱，我其實唔反對唔反感嘅。後來我先發覺原來咧，我根據一個疏散，我唔知準唔準確。原來經過訪問之後咧，發覺原來咧係即係深藍嘅人士咧贊成馬英九訪台嘅係有80%嘅。嗱，呢一個係一個疏散，我冇睇好多嚇。而你哋知唔知道原來咧係民進黨贊成呢個係同大陸談判，唔一定係馬英九談判，總之同大陸能夠有進一步嘅關係或者談判。你知唔知有几多咧？嗰、那个民意调查系啦，有六成。啊，如果系咁咧，我就觉得嗱，原来台湾人都系有咁样嘅打算嗱。不过有打算唔表示一定要系马英九，明唔明啊？因为马英九唔一定系真系，即系佢个死人样同埋佢嗰种咁嘅奶油小生同埋嗰种奶型。 唔系，同埋你唔应该，好唔应该翻去九二共识嗰度噶嘛？呢个系先系最大问题嘛？你有咩理由会临落台跟住搬翻？一中呢样嘢出嚟，跟住同将呢样嘢同和平挂钩、哦，咁你即系话唔一中就唔和平？ 共产党系咁嘅意思。 咁马英九就共产党，即系马英九就成全共产党 咯。唔可以咁 讲。 即 系佢做紧一样， 即系个 commitment 翻， 呢样嘢系最贱格噶嘛？即系仲要临台一个月、哦。 唔系呢个系一个角度去睇啦，但系即系你如果睇翻马英九，佢系国民党总统啦，即系而家唔系主席啦，但系佢国民党嘅总统，咁国民党从来都系一个中国噶。即系一个好贯彻嘅，如果即系在佢嘅立场嚟讲，系咪？咁你话，你话 台湾人民即系应该，即系蒋先生咁伟大，俾台湾人民有呢个民主啦，即系咁有智慧啦，即系我都觉得台湾人民好应该将国民党同埋蒋先生都记入史册里边供奉咯。台湾人嘅话，我觉得呢样嘢好合理啦，即系你唔系点对一个政府啫。 民意系最重要，一个领袖如果系真系一个真真正正领袖，就必须要。聽住民意而行，如果人民係有咁嘅需求，佢係應該要去做嘅。不過我亦都唔贊成阿唐水講話，因為佢只能夠基於呢個九二共識。喂，如果佢哋係喺呢個九二共識並冇能夠進一步嘅基礎之下，都只能夠係咁嘅話，你唔中意都冇辦法喎。雖然呢個已經超過咗20年，但係事實上兩岸啊都未能夠為呢一個嘅所謂一中國表啊或者九二共識嘅基礎有一個乜嘢歷史上嘅突破咧。咁其實我覺得啊，唐水你講得啱，佢想搬一啲新嘅嘢，但係都冇得搬嘅話咧，佢就只不過係企圖喺一個最高嘅層次嗰度咧做一啲溝通。嗱呢個咧我就唔係一定好反對大陸就唔好講民意啦，呢個係即係天方夜談。如果喺台灣到台灣人民真係有咁大嘅意願咧，其實我唔係覺得一件壞事。仲有原來蔡英文，我覺得蔡英文可能而家好似個個都話佢一定選到咁啦，可能性都好大。咁嘅時候其實你自己可以諗下，即使係民進黨上台，佢又有冇啲新嘅扶飛咧，可以係喺呢個九二共識嘅基礎上面有突破咧？我諗就算以我哋一個普通嘅人，我哋自己都有時即係論下少少政啊咁，我都唔覺得有咩可以基礎，因為大家嗰個太嗰、那個分歧太過嚴重啊。 所以咪冇傾咯， 就 係咪有佢當冇件事咁咪算咯。 咁又唔 係 喎。 如果處罰， 如果係兩岸都咁密切，已經咁。 唔係，所以咪咯，既然都咁密切咯。 唔係，所以馬英九咪要趁住仲有臨尾嗰兩個月，唉，俾我威一威一威啦咁樣噶嘛。 希望青史留名都好正常嘅。 呢個因為依樣入史冊噶嘛，係咪先？ 其實其 十六年以嚟第一次可以促成呢個冇會談。 就呢個民選嘅國家咧，上一屆政府做啲套出嚟套住下一屆政府咧，都唔係要。话冇见过嘅，你睇下，就算而家奥巴马佢出嚟 endorse 啊 Hillary Clinton， 佢唔系直接 endorse 佢嘅，佢话 endorse 拥护奥巴马 legacy 嘅人，即系其实咁点喂同一个党，你其实摆明你就系要撑，其实 阴影下 唔单止同一个党啊，作为一个普通嘅民选政府而并冇经过呢个政变嘅话咧，你系要继承翻你个上一届政府所签落嘅条约噶，哇！如果咪傻噶，喂，普通嘅民主社会三年或者四年有一次嘅大选，咁如果你唔继承上面，咁以前签过嗰啲约点得？所以你讲得啱噶，如果佢上面嗰个系有啲嘢你唔想做嘅，你系另一个党上咗台之后，实际上喺呢一个一个框架或者框框，但系作为一个正式嘅，尤其是民选政府，你都要 carry out 翻上一届嗰啲。即 是 那些一切的國際， 這個不是條約了，不是以國家名義簽的， 這個不是條約， 只不過我們說的是這個國家政策上的一些方針，即是上一屆政府設個套給下一屆，套住下一屆政府，這些這樣情況呢，在即政治上就算好像美國那樣，就今時今日奧巴馬要下台了，我們都會見到的。那我即係我會覺得這個不是說好罕有的事情。咁另一方面就係話咧，問題就其實好清楚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共產黨講到明，如果你要獨立，所謂嘅獨立啦，其實不嬲台灣獨立啦，即係所謂你要證明，如果你要做台灣共和國嘅話，我就喐你，不惜任何代價。咁呢樣嘢好清楚噶啦，即係當年程翔俾人拉都係因為呢樣嘢，因為佢攞咗中共裡面嘅機密文件俾台灣嗰邊睇嘛，就講到明就話你千祈唔好做呢樣嘢，你一做共產黨真係開你拖嘅。咁共產黨都同美國即係。我哋都知道佢同美國都已經講曬，就係話喂，你同台灣講掂，如果佢係要台獨嘅話，我一定喐佢。咁所以點解民進黨陳水扁做咗八年政府，做足八年啦？你要證明你要改國號有幾難啫？係咪先？你起碼推公投啊，都冇推到，冇做到，因為佢知道唔做得啊嘛。你台灣 導彈對住佢點？ 係 啊，唔係啊，我其實當年。陈水扁上台之后，我仲记得喺个我抱住电视机前面睇啊，会唔会今日宣布独立咧？咁整个 直情当时去喺金门嗰度开个炮啦，虽然唔系好多，都吓两吓咁啦。佢企图左右个选举嘛。 我相信大家都有个共识，就系话共产党就真系呢个系个底线，你就唔可以系台独，你一台独我就同你玩命咁样。咁对台湾唔系一个最好嘅。唔係一個最好嘅結局嚟㗎，對美國亦都唔係最好嘅結局，係咪先？尤其是今時今日咁嘅情況，咁變咗大家能夠即係令個關係進一步正常化，就只有九二共識。咁當然你係如果係即係台灣一啲台獨嘅人士啊，即係深綠嗰啲，你覺得喂，我唔承認有九二共識呢樣嘢，我唔承認。 呢個唔係深綠或者咩嘅問，呢、這個唔係派系嘅問，呢、這個係政治現實嘅問題。你嗰個九二共識完全係。完全脱节啊嘛，同现实政治，而家台湾人心目中冇中国㗎，即係冇中国，咁你讲咩一中一，你讲咩， 佢冇中国意思，即係唔当自己系中国嘅一部分，咁意思呀。 共产党同埋中共最中意一厢情愿㗎啦，咁今次马英九又肯配合咯，咁咪一齐上演呢场 咁咪咯， 之 气咯， 你讲得啱啊，好似香港咁，中意同中国结合啦，咁够佢够话你系佢嘅子民咁啦，仲将大陆嘅一切嘅嘢搬嚟香港照做啦，佢根本永远啊呢一啲非民主而。即係產生嘅政府，一定係一廂情願㗎，一定係長官意志㗎，呢個係極其討厭㗎。 係啊，同埋好似阿爆石話齋，呢個係咩共識嚟嘅啫？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咁表述就唔係 咁 啦，係咪？ 正如我頭先想講，爆石，你頭先都講到啦，習近平講啲好似好感性。喂，啱啱我就係想講呢一樣嘢咧，肉麻到嘔啊！佢成日话咩？给无数家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甚至是无法弥补的遗憾。我真系想话，唔系你中共一手一脚造成嘅，你仲讲你知唔知丑嘅啫？就系因为你啊，一个北韩，一个佢，就系、是、搞到啲人咧，即系几廿年嚟都系最近十年先可以正正式式系两岸啲亲友可以会面。 喂，你自己殺人放火，你仲可以講到好似好有感情咁？呢啲先係黑人憎到絕頂啊！即係我唔明白點解阿爆石你有少少感受，我直情睇到呢度咧就眼火爆，即係一個殺人犯咧，仲喺度流眼淚嗰種鱷魚淚嗰種令人厭惡至極嗰種感覺咧，即係油然而生咁，所以係好反感嘅，即係成件事。 睇返呢即係其實回應返頭先糖水話譬如話台灣人點樣睇呢樣嘢，咁我睇返啲報道啦，咁我當然我冇去睇台灣嘅媒體報道啦，我睇即係 BBC 嘅報道啦，咁其實佢話即係台灣嘅反對聲音係有，但係真係唔係多數喎，係少數喎，即係啲集會呀、啊、譬如見到係多數都係年輕人啦，好似頭先咁講，咁但係人數都係大概近千度啦，咁但係都唔系一个即系好绝大嘅声音、啊，即 我想问下你啊，爆石，你系睇 BBC 咩？系咪中文网啊？喂，那个 BBC 中文网系完全系共产党啲人写嘅，你真系你睇清楚。而家其实咧喺全球好多嘅网啊，就算咧华尔街嗰啲日报啊，嗰啲中文版咧，第一你睇下嗰个作者名先，或者嗰啲记者名，一定系大陆嗰啲拼音，呢、這个唔系问题。但你睇返佢內容，因為中國真係實在用好多錢喺全世界媒介嗰度呢，係買通好多傳媒，而尤其是係中文版。你真係你如果你睇得多呢，你根本係中晒佢個毒，就算係日文呀、啊、用任何方即係唔同國家語言寫嘅呢，其實都係將大陸嗰套咁樣嘅即係有毒嘅即係毒素呢係散布喺全球。如果你睇 BBC 中文網，你就等於睇差唔多《人民日報》嘅啫，所以其實咧一定要睇好多個唔同嘅網站，或者報紙先，尤其是中文傳媒啊，就算係鬼佬報紙嘅中文網嗰度咧特別差。其實鬼佬已經係開始都係因為呢、這個即係、就是、大陸嘅強勢大而跪曬喺度，但係嗰啲中文網係特殊惡劣，而且因為佢係鬼佬報紙，於是更多人咧就揚為中用，就將佢又譯翻成為蘋果，咁所以你就會覺得。哇！你真系你唔好中毒啊，小心啊！ 明白明白。 我谂大部分嘅台湾人都会认同一样嘢，即系从各个民调都见到就系维持现状系台湾嘅最高利益啦。咁 其实我谂唔系喎，喂，我又要赞成阿糖水，其实咧系最想，其实最想系独立嘅，不过觉得冇政治现实不行咁啊，废鬼事咋，真系即系最想应该唔系维持现状，系咪咧？ 依个就我唔系好肯定。因为 okay, 其实我哋都唔好了解台湾人。 从我见到，从我接触到嘅台湾朋友同埋我见到嘅，即系好老实讲，其实深绿嘅唔系好多。我见到好多都系唔理噶啦，你政治关我 Q 事咩？你最好唔好打仗，啱唔啱先？你最好即系我生活你唔好搞咁多。点解上次反凤茂咁个弹晒起身，就系因为你影响到佢嘅生活噶嘛？嗯、大家即系好似香港咁样，有边个知你乜党打乜党啊？老实讲，大部分人就系希望可以。即系生活安稳咁简单，咁从呢个角度睇就系维持现状系大家都最想 achieve 到嘅嘢咯。 头先你讲到话阿马英九话冇乜。譬如話冇乜點做嘢，其實佢都有叫阿習大大咧，就不如咧你將啲導彈咧就唔好望，就唔好擺喺我哋望住台灣啦。咁其實習近平就好鬆容咁樣去嘅方式回應，就話其實咧就唔係 focus 喺台灣嘅，係有其他佢有其他用途嘅咁樣。 所以咪好乞人憎咯，講埋曬啲下流嘢，一路揾支槍懟住呢一位同你青兄做到底，仲話咩切咗條筋都同你一齊黐啊，整一黐筋。個問題就係、是、個死人馬英九係咪？在这个情景应该打蛇随棍上啊，真系少少用少少狠劲得唔得噶？ 唔系啊，即系我谂住嗱，你做得呢啲嘢，你起码都攞翻一千几万亿过嚟啦，系嘛？好似起码都十倍英国收嗰条数啦，因为冇嘢攞翻去，佢就见嚟把。做咩啊？佢 食咗餐饭啊嘛？ 想讲把卵啊？ 把卵啊？ 唔系，我个睇法有少少唔同嘅，就系、是、其实因为台湾呢几年嘅经济差，好差啦，都即系其实台湾过去嗰十年基本上系冇发展过嘅。咁变咗，其实佢同澳洲嘅情况有啲相似，就系、是、大家都需要有一个喺经济上有一个出口，有一个出路。咁所以点解国民党我嘅分析就系点解上之前国民党会咁想推呢个凤茂啦咁样。咁既然而家喺国会度已经卡住咗呢样嘢啦，咁其实即系要去再進一步推動兩岸嘅關係正常化呢，其實係 为台湾嘅经济嘅出路铺路，因为头先我讲嘅就系话，你现实上你冇可能唔同大陆做生意噶嘛，即系你而家边一个国家唔会同大陆做生意，只不过系嗰个你做生意嘅时候，你嗰、那个取态系点样？即系譬如你好似澳洲咁样嘅取态同英国都唔同噶，系咪先？即系我会觉得英国系完全系即系大佬裤都除埋噶啦，但我相信我觉得澳洲都仲会有少少即系有少少立场嘅，因为 老实话，英国裤都除埋，佢攞到嘅利益系最大嘅喺近期嚟。 系咁咪就系你个取态问题咯，即系你愿意卖几多咯？你愿意卖几多咯？咪就系我就系即系话你愿意除裤除几多咯？咁我会觉得相对地澳洲系会。有保留啲嘅，咁起码我自己嘅感受到就 是，起码都，起码人哋都唔要咋， 吓，咁我唔知啦，但系 澳洲都唔一样咁， 系啊，但我意思即、就、系、是、其实个取态系问题，去到几尽咯，简单去到几尽噶嘛，咁我觉得而家你国民党你买紧嘅做呢样嘢，其实即系 set 咗个框架，就俾你民进党去练咯，咁。即系你民进党到时候你嘅决定去做到几多嘅话，你可以完全否定一样嘢啦，话跳呢啲系国民党之前做嘅，我唔承认，咁冇问题噶，你咪同选民交代咯。但系如果你想去同共产党有一定嘅妥协，为台湾嘅经济走一定揾一定嘅出路嘅时候，你可以利用呢样嘢，利用呢一个渠道去做一啲嘢咯。咁即系我觉得，从一个现实，我会明白嘅。咁你话即系从一个即系可能本土台湾本土嘅嚟睇，可能。有啲人会好反感，但系从一个现实嘅利益上考虑，我觉得系无可厚非。 台湾唔使咁担心经济嘅，有 TTP 嚟紧噶嘛，台湾有份噶，40% 嘅经济体系 入咗未啊？入咗未？ 未啊， 倾紧啊嘛， 倾紧咋？ 佢都系奶两边噶啦，你同 奶两边 跟澳洲嗰条水噶啦， 系 可能如见到个势好就入埋去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拜 拜。 Bye. Bye. Bye.